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2016年各省份的 GDP 总量已经统计完毕，去年我国 GDP 的增速为6.7%，28省份高于此数值，辽宁、山西、黑龙江低于此数值。海关总署消息，1月我国原油进口3403万吨，同比增长27.5%，进口金额899.9亿元，同比增长87%。交通银行及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联合发布中国财富景气指数，调查范围为北上广深融五大核心城市以及21个省会城市。北上广深税后家庭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成都在10万元以上，其他城市8万元以上，均为小康家庭。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与阿华田亩公司、上海英联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从2017年的5月1日起，康师傅获得在中国大陆市场独家生产和销售阿华田麦芽营养剂饮乳品系列产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刻着轻柔的旋律，让人们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分，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m pretty to let you love 我可以硬轻轻地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快活没有极限。 的口红是我心情的温度计，不要泄气，真的没关系，心情已经开始爱的美丽吸引你，没有什么你是不可以。 Every time you pass me by, every sparkle in your eye, 心跳咱们只要停下来，爱情好像灯火柴，因为你亮起来，闪亮到下一个年代。 Please, please, I don'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m pretty, I'm too much in love.我可以阴晴晴的每天都是心情特，你可以快活没有极限， 是浪漫还是折磨？两个人的承诺带来了什么结果？会难过，可能世界真的转得太快，让人忘了什么是等待和忍耐。可是当对我有所怀疑，证明爱情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离开，让我们走下去，让我们走下去，从天堂到地狱我也陪着你，就算早已知道不容易，为爱情走下去，为我们走下去，从闹市到废墟我也抱着你，路再遥远我也牵着你。起点在哪里？世界真的转得太快，让人忘了什么是等待和忍耐。 证明爱情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离开，让我们走下去，让我们走下去，从天堂到地狱我也陪着你，就算早已知道不容易，为爱情走下去，为我们走下去，从老师到废墟我也抱着你，路再遥远坚持到底，开始的时候一点一点付出了，经营的时候一点一点欣赏了，承受痛苦对抗孤独是爱情必经的路，我很清楚，让我们走下去，让我们走下去，从天堂到地狱我也陪着你，就算早已知道不容易，为爱情走下去，为我们走下去，从闹市到废墟我也抱着你，路再遥远我也牵。 像一场暴风雨吹透你我的眼睛，别再为谁哭泣，来吧到我怀里，也许忘了天长和地久，爱才能找到原因，我是贴心的爱你，一片真心从此不移，我要真的忘了自己，为你淋着狂风暴雨，带我飞向你的心，到那世界的尽头，我始终守护着你，用心去听你的呼吸，我是贴心的爱你，一片真心从此不移，我已经的做了决定，谁也无法让我离去，用我一生真感情换你一世的心动，我永远珍惜着你，用心去等你的回忆，吹着乌云，爱人从此分离，就算问我一千零一次，我还是那么肯定，真心从此不移，我要真的忘了自己，为你淋着狂风暴雨，带我飞向你的心，到那世界的尽头，我始终守护着你，用心去听你的呼吸，我是贴心的爱你，一片真心从此不移。 已真的做了决定，谁也无法让我离去。让我一生真感情，让你一世的心动。我宁愿珍惜着你，用心去等你的回应。狂风吹着乌云，爱恨从此分。就算问我一千零一次，我还是那么肯定。 之美修气质家用，树艺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艺室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枕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唯一。 接下来是三合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那2017年春运呢，是从1月13号开始到2月21号结束。三合交警温馨提示，春运期间人流、车流、物流是高度集中，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防范。那车辆驾驶人朋友呢，要做到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广大乘客要使用安全带，不携带危险品乘车。乘坐包车返乡的朋友要包租合法单位和合格车辆返乡，不坐超员车、黑包车。那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遵守交通信号，不要和机动车抢道或者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呢，要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设施，千万不要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横穿马路。那春运安全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那为了全力做好春运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春运期间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三合交警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主题，继续排查和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严查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客运车辆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拖拉机、三轮汽车、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那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最后，三合交警预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同伴是反面，把咖啡喝完，我们快把纸条都开往沙滩，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工作是种罪恶。笑得像个梦，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回家，脱了鞋晒太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回家，脱了鞋晒太阳。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走过的路长了，遇见的人多了，经历的事儿杂了，不经意间就会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其实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头脑的睿智和清醒，而人生最奢侈的是拥有一颗不老的童心，一个生生不息的信念，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永远牵手的爱人，一个自由的心态，一份喜欢的工作，一份安稳的睡眠，还有一份享受生活的美好心情。 我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情绪为什么忽高又忽低，从来不在意命运如何的诡异，直到有你出现在我生命，就像飘在天空那一颗流星，静静等待千万年一次的约定，从来不计较结局，短暂放光明，一声召唤我会向你飞去，等一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是我不能为你去抵挡莫名的咒语，只要能有一天哪怕是轻轻的一句，会用尽我一生一世的力气，只是不安定的你不曾落你的心，我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等一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能为你去抵挡莫名的咒语，只要能有一天哪怕是轻轻的一句，哭也愿意，笑也愿意，都可以，等一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是我不能为你去抵挡莫名的咒语，哦哦哦，只要能有一天哪怕是轻轻的一句，哭也愿意，笑也愿意，爱你。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有时候会觉得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够成为我们眼睛当中的色彩，因为岁月会淡化你的颜色。当你的人生路走得不平顺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你只是走过这条路而已，走过以后一切只能够任由时光来处置。 我可以走了吗？一低头不说话，爱情像一杯隔夜菜，我却要喝下它。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也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烦的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你真的快乐吗？你低头不说话，爱情永远是错综沙，谁能把它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满的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你还会想我吗？爱情总像是个梦中话，醒来梦都是假。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烦的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这样最好吗？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一颗心跟一半好吗？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给我吗？ 你知道吗？其实人是需要沉淀，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也许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以为这天地是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可是当他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呢，他其实也就开始长大了。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 Cheers.

间乌云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yeah、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就会明白、 你知道吗？其实真正的安全感呢，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信心，是你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在于你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你最大的对手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让自己做到的，不是感到安全，而是能够接纳不安全的现实。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石板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握紧一点，牵起了那年的秋天。阳光中握住雨里面，你给我风筝和蓝天，那是我将幸福握紧一点，感谢你最后的相约。 层层搭起过的屋檐，爱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有缘？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之间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了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不在昨天，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电局联合主办的2017年贺新春文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影剧院上演，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异彩纷呈的视听盛宴。美轮美奂的开场歌舞《中国等你来》《春又归》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帷幕，动感的音符奏出喜庆祥和，五彩的光束映射出热情活力，展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热爱。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天路》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舞蹈红是红啊绿是绿，魔术表演年年有余，相声谁说女子不如男，群舞燃情草原过大年等节目表达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高亢嘹亮的男女生二重唱为祖国干杯将整场演出推向了高潮。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高潮迭起，涵盖了歌曲、舞蹈、戏曲、相声、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为元宵佳节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氛围。近几年，我市整体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但蔬菜生产相较其他产业风险大、效益低，亟待以科技手段提升发展水平。新春伊始，市农业局技术人员深入基层指导生产，调研蔬菜产业发展新路径。在中华齐心台湾少数民族创业园翻翻农场的荷兰智能温室里，记者看到 一排排番茄藤整齐排列，冬末春初时节，有的番茄已经泛红。据了解，番番农场完全引进荷兰种植模式，在大棚控制室内的电脑上事先设定好植物的生长参数，利用园区自建的室外气象站检测室外的温度、光照、湿度，将数据通过智能探头传输到控制室电脑系统中，将环境控制、水肥管理、数据检测等设施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将加热系统、增湿系统、灌溉系统、通风降温系统、营养液回收利用系统等进行了集成，方便在一台电脑上控制整个温室正常运转。智能温室控制系统会自动调节大棚内的温、光、水、肥、气，让植物保持在最佳的生长状态，并最大程度利用自然条件，节约成本。另外，室内外还配备有采摘作业车、可升降轨道车、运输作业车等省力化装备体系，进一步提高了工人操作效率。日前，居阳镇中门庄村村民文化活动中心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村民们唱起歌，跳起舞，表演文艺节目，欢天喜地迎接元宵佳节。民俗大秧歌伴着欢快的鼓点，为大家展示乡土艺术的魅力与风采。广场舞《春天来了》用优美的舞姿舞出了迎新春的喜庆和对新年的祝福。动感的健身舞伴随着美妙的旋律，呈现出欢快热烈。毽子舞等节目令在场观众耳目一新，农民们自编自演，自娱自乐，尽情享受丰盛的文化大餐。据了解，元宵节期间，中门庄村还将相继举办卡拉 OK 专场演出、篮球投篮、台球、象棋、乒乓球比赛等文体活动，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食药安全在身边，安全提示：合理防范风险，科学饮食消费。秋冬季节，咳嗽患者明显增多，在不少人看来，止咳糖浆没有什么副作用，孩子咳嗽了就把家里大人用过的拿来给孩子喝一点，甚至把糖浆当作糖水喝。市食药监局提示广大家长朋友，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目前我国生产的止咳糖浆可含有盐酸麻黄碱、桔梗硫菌膏、氯化铵等药物成分，这些成分小儿服用过多都会有副作用，尤其是盐酸麻黄碱服用过多后，宝宝会出现头昏、呕吐、心率增快、血压上升、烦躁不安，甚至休克等中毒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2017年1月，我市地面无线数字电视公益覆盖工程全面竣工，三河市辖区的广大用户可以收到河北卫视、河北经济、河北都市、河北影视、河北少儿、农民频道、廊坊综合、三河综合、三河影视、燕郊生活共十套电视节目。同时，国家央视覆盖项目即将投入使用，大场线覆盖点共发射中央电视台12套节目，三河市全境可以免费收看22套电视节目。三河市华新众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地面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和天线的安装、调试和维护。用户需购买符合 AVS 加标准的地面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和天线。三河地区接收频率为522兆。公司地址：三河市鼎盛东大街77号，三河广播电视台1层。联系电话：77080085。 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的通告，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规定，市政府决定对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行为依法采取最严厉手段，予以最严厉打击。现通告如下：一、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取得合法采矿许可证后方可开采。凡未依法取得相关证照，擅自从事矿产资源采掘的行为，均属盗采盗挖。二、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全市境内所有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行为必须立即停止。

是留伴，旧梦失去有新雨作伴。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的睡眠质量好吗？你有哪些快速睡眠的小方法？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的睡眠质量好吗？你有哪些快速入睡的小方法？ 秋天的风吹过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他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仰望着蓝色星空，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倾听着风的声音，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我的姑娘，我的姑娘。

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今天呢，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的睡眠质量好吗？你有哪些快速入睡的小方法？这时候看到损友说睡眠质量不好，天天都是12点以后睡的，我是听着音乐就能睡着的，所以呢每天都会把音乐播放器定半个小时自动退出。好像对于部分朋友来说，把这个音乐哈自动退出这样一个设定打开之后呢，听着音乐好像确实比较容易入睡。像酸伟我的话，如果晚上睡不着，我只要一听别人的电台节目，大概听个五分钟左右之后呢，就会非常的困。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恍然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没有谁解开残了千年的寂寞。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没有谁解开缠了千年的寂寞。 说一说你的睡眠质量好吗？你有哪些快速入睡的小方法？看到季季说，本来呢睡眠的时间就不多，加上去年年底添了一个小孩，快崩溃了，现在上班都打盹儿。好像一般对于初为人父或者是初为人母的一些朋友来说哈，晚上小孩如果闹夜的话，确实是很闹心的一件事儿，基本上睡眠质量都是难以保证的，对不对？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 熟睡的等候，一起泡完全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两两深秋。给予我的手是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年拥挤的人是时候。一个人完全吃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繁华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两两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暖暖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啦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郊游，向昨天挥挥手。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的爱恋都算谎言，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磨灭，是因为太多忍耐让心灵过于疲倦。我们都习惯善良，不习惯说出感觉，只有倔强，也不能只有妥协。爱到懂自己，也懂对方。

起去打开快乐感动，我的笑在你怀中都比从前暖得多，能够重来我感谢的战斗。守护我此刻的我们刚刚好，最方向成熟，请你陪我往明天慢慢走，种下爱看长出什么梦。 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的睡眠质量好吗？你有哪些快速入睡的小方法？这时候看到奔跑在12号的蚂蚁说，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睡前打开音乐，定格20分钟，然后呢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好多年的习惯了。以前音乐播放器没有定时功能，就会放一夜。我突然想起我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哈，晚上特别喜欢听那种夜话类的情感类的那种电台节目，然后一听就是一晚上，可能睡着了之后广播还在响，做梦的时候好像隐隐约约有听到这个广播在响，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广播没电了。你曾经也是这样吗？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一声再会喽，拜拜。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少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去做做爱情该做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落尽就变黑暗，看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烛光照亮了晚餐，找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床单上铺满花瓣，拥抱让它成长，太拥挤就开到了别的土壤。感情需要人接班，接近换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的恶性循环。短暂的总是浪漫，漫长终会不满，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板。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

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